吹着风，流动着爱。黑头发飘起来，飘起来，天更高，地更广，充满期待。黑头发飘起来，飘起来，乘着光，吹着风，流动着爱。黑头发飘起来，飘起来，天更高，地更广。艰辛都能忍耐，爱在胸怀从不散开，日子一天天活得精彩。起来，飘起来，天更高，地更高。

是关爱民，民尊难，政府上共同争风雨。虽说是只无有道理，万民情，战友爱，生死亲兄弟。